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1集。贩子们在东西两进院落里跑进跑出，搜出许多藏着极乐果的药罐子和酒壶，甚至还有花樽。一应物事通通扔在院落中间，女人们一瞧脸就白了。官府早有禁令禁止买卖极乐果，虽然赌坊妓院这些见不得光的地方还有流通，但一旦被查到，就是在牢里关到死。领头的当头用刀拨了拨那些瓶瓶罐罐，撩起眼皮瞥了眼那些恐惧的女人，哼了一声说道： 哼，果然都是奇兰乱党，全部带走。 霎时间四下里哭声震天，阿楚也惊慌失措，哪里来的这么多极乐果？他没有用过也要进大牢吗？他的姐妹哭着哀求： 大人明察，这些都是妈妈给我们的，什么奇兰我们不知道啊。 番子们充耳不闻，嫖客被挑出来站在一边，官人们排成一列被推出院子，校尉举着鞭子在后头赶，那模样活像驱赶一群牲口。女人们平日里花枝招展的媚劲都没了，柔言软语都变成了凄厉的嚎哭。阿厨被推得晕头转向，快出院子的时候才想起来他还有夏侯恋这个救星，忙拎着裙子跌跌撞撞跪在鞭子底下哀声道： 大人，迷女是沈炼大人的旧识，求您让迷女见他一面，他一定愿意救我的。 你是阿楚？ 边上的当头走过来： 是我。 阿楚连忙点头： 你不用跟着了，去那边。 当头指了指狼屋底下，劫后余生还来不及喜悦，阿楚听见姐妹在身后求他救命，忙要继续磕头求情。那当头一插袖子说道： 阿楚姑娘，你知道云仙楼为何被查吗？你们宝儿是劫兰暗桩，都主追查劫兰这么久，甭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，沾上劫兰就是个死。你运气好，都主开了金口放一条活路，其他人就甭想了。 阿楚恍然道：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妈妈打小就在胭脂胡同，和好些官老爷都有交情，您一问就知道，怎么会是劫兰暗桩？ 当头拿刀指了指地上的尸体： 今儿你们宝儿送了壶酒给小沈大人，小沈大人一喝就歇菜了，我们上门拿人他已经自个儿悬梁自尽了，你还说是误会？ 小沈大人他怎么了？ 阿楚默然瞪大双眼： 怎么了？哼，差点没命。 他哼了一声： 姑娘院里那个叫夏侯的也是暗桩，这不也自尽了？原本姑娘你是最逃不了干系的，督主他老人家心慈放你马，你就捂着自己小面偷着乐吧，别瞎整幺蛾子。等会儿我们还要盘问些事宜，还请姑娘多多配合，不要让我们为难。 阿楚正正点头，退到狼屋底下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姐妹被带走。他脑子里懵懵的一片，像被锈住似的转不动。这两日遭的难太多，他已经不会思考了。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。云仙楼很快被贴了封条，他被关在里头不能出去，一日三餐靠番子来送。阿渊没有来看他，他想没来更好。阿渊不过是山沟沟里的小军侯，一旦沾上奇兰乱党的罪名，沈长公要他的命不过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。幸亏番子待他还算有礼貌，除了不能随意走动倒没什么妨碍，比平日吹拉弹唱的时候还清闲了许多。 他没事干，只能坐在窗边发呆。云仙楼是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，他混了这些年算很有见识的了。前几年伽蓝风头正盛的时候，常常有人搂三两个唱的在怀里，神神秘秘掏出一面白瓷面具，说自己是伽蓝八部，叫什么的都有，迦楼罗、紧那罗、飞天罗、地陀罗，名字怪里怪气，他也说不上来了。其实多半是假的，伽蓝的白瓷面具早就烂大街了，路面上常有小孩带着跑，他们冒充伽蓝刺客，其实是想骗骗没脑子的妓女，白白喝茶上铺不花钱。他想，他那个呆里呆气的小厮怎么可能是伽蓝暗装呢？他要是暗装，最多只能算一面呆罗，敲破了七面也敲不出一个响来。他躺回罗汉床上，长吁短叹，想起牢里受苦的姐妹，还有生死不明的夏侯恋，又难过又着急，可一点法子也没有。菱花窗被咚咚敲了两下，他猛地坐起身去开窗，却见百里渊站在下面。他大惊失色，连忙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有翻子，忙让他爬窗户进来。百里渊身上都是泥水，妆花织金的蓝缎马面裙已经脏得不能看了，钗环也松了，流苏直垂到脸上。阿楚一面帮他擦泥，一面数落： 哎呦，你来干什么？要是被番子发现，你就不怕被抓到大牢里去？ 他的马面裙擦不干净，彻底废了。阿楚丢了步，气道： 哎呀，天底下怎么有你这样的君侯，天天爬狗洞钻姑娘的闺房？ 百里渊可怜兮兮地望着他： 我只沾过你的。 阿楚一瞧他这模样就心软了，叹了一声，转身去沏茶，忽然想起夏侯的事儿，转过头想慢慢跟百里渊说，可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仍是没有开口。好不容易有一个哥哥，却就这么死了，他一定会难过吧。阿楚又暗暗叹了一声，学身去拿茶壶，百里渊拉着他的裙带跟在他后面。阿楚转身，他也转身，阿楚停步，他也停步，像一只亦步亦趋的小狗。 乖乖坐着，跟着我干嘛？ 阿楚无奈了： 我没来看你，你怪不怪我？ 百里渊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仰头瞧他： 怪你干什么？ 阿楚弹他脑门： 你不来才是对的。 百里渊觉得疼，撅了撅嘴说道： 那天东厂来抄云仙楼，我本派了人要在路上把你抢走的，但是你没在人堆里，我家里有人病了，你也没事，我就没来看你。 阿楚蹲下来看着他： 你家里人病了呀，要不要紧？ 百里渊垂下眼帘说道： 他原先就有病，我给他吃了药他就没事了，我以为只要一吃药就好了，可是没想到前几天又复发了，流了好多血，我叔叔说他没救了，他快要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